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之际，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纪念邮票小型章一种和单枚邮票一种。小型章反映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历史性画幅，其上端印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和主体15/1926、主体105/2016等字样。单枚邮票以打地同盟的红旗为背景，印有革命圣山白头山。